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一而化。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

手人曾经闯入我的内心世界，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 恨他

今我对你来说也